其他几天呢都是7到8度。 嗯， 那么夜间最低气温呢一般都在-15度这个样子，所以说本周这个未来几天在北京地区啊天气呢是比较适宜出行游玩和这个户外活动的。 嗯， 要防备的呢主要还是夜间的气温呢稍微低一点，天气呢要冷一些，出行游玩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防范。 嗯， 那么说完北京，咱们再看看世界上的主要天气情况。从目前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啊，未来几天呢世界上多个地方呢雨水天气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有的是强度也比较强，对出行游玩啦还有交通啊都是有不利的影响。 嗯， 那么具体来说呢，像在亚洲未来的2-3天啊，从西伯利亚到远东和蒙古高原的北部这个范围之内啊，大部分地区呢都有大雪或者是暴雪天气。那么在印度半岛的东北部和南部，还有苏门答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方呢是有小到中雨天气。 嗯， 这其中啊在印度半岛的东北部还有东南亚这些地方呢都是大雨或者是暴雨天气。那么说完亚洲，咱们看看那个欧洲的天气情况。欧洲呢未来的几天啊受这个低涡东移的影响，大部分地区呢也有这个大雪或者是暴雪天气。 嗯， 具体来说呢，在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和东欧的东北部是大雪或者是暴雪，在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和南欧东部是大大暴雨，这是欧洲的天气情况。 嗯， 那么在北美洲呢，主要是在北美洲的西部和东南部有比较强的雨雪天气，主要是在阿拉斯加、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还有这个格陵兰岛，包括美国的西北部和东北部，是有雨夹雪或者是降雪。 嗯， 这里其中啊，在加拿大的西南部，还有格陵兰岛的南部，包括美国的西北部和东北部，降雪呢比较明显。目前预测呢是大雪或者是暴雪天气。 嗯， 那么在美国的西南部沿海区域啊，还有这个古巴的大部分地区，降雨呢比较明显。目前来看呢，应该是大到暴雨的天气。 嗯， 那么在南美洲呢，未来这几天啊，主要是有一次这个明显的这个降雨，也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一般来讲呢，都是小到中雨天气，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 嗯， 那么未来几天在大洋洲呢，主要是在澳大利亚的东部，还有南部，还有新西兰的南岛，未来的2-3天是大到暴雨为主，个别地方呢还会有短时的雷电。 嗯， 在新西兰北岛，是大风天气比较明显。那么在非洲呢，主要是在非洲的南部和东南部，未来的几天啊，也有明显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 嗯， 总的来看吧，未来这几天世界上多个地方呢，雨水天气还是比较多的。 嗯， 而且呢，有时候这个强度也比较大，对出行游玩啦，还有这个交通啊，是有不利的影响。 嗯， 这里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还是要多关注啊，临近的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 嗯。 主持人， 谢谢黄老师的介绍。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刚才听您介绍过程当中，应该是欧洲以及这个北美的中北部，雨雪天气可能比较强烈一些。 对对对， 希望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谢谢您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进入到环球趣闻录，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环球趣闻录基本上来到了年底的最后这么两期了。 嗯， 今天应该是倒数第二期，2018。 2018的倒数第二个请假理由， 还真是，你再不请就来不及了啊！ 对， 2018眼看就过完了，两周的时间，恐怕现在可能制定出旅行计划的朋友早已经不担心了。但是还有很多的人，如果在最后那么几天，啊，我知道像袁一这样的，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啊，可能休假的一个可能的。 对， 那么是不是来听一听我们的介绍，在环球趣闻录当中听听这些目的地，是不是对你也有这个致命的吸引力，能够让你在年底的时候找到一个合适的请假理由。 首先这条呢，我觉得还是很适合全家出行的， 适合你， 适合你这样的，像我这样有， 对， 上有老下有小 啊，我以为是适合你这样有胆量的。 哦， 哎，因为 我说首先这个交通工具本身， 交通工具是吧？ 对对对， 你指的是大交通工具还是里边那个小的？ 这个旅行方式 啊， 可能是接受度比较高的， 就是坐船嘛。 对，坐游轮，但是呢，游轮和游轮之间现在一定要做出差异化，才能够吸引到 区别太大了， 不同的人群嘛。 我通常说游轮的时候，你刚才说的对啊，就是有上有老下有小，叫全家出行。 对， 很有可能很多人是给老人安排游轮比较多一些， 对， 是吧？ 对， 老人。安全舒适啊，在上面反正就是不要怎么大的活动了， 对， 那个逛一逛， 对， 吃吃，逛逛就可以， 对。 但是有的游轮确实不一样，造的真的不太适合老年人的啊。 但是我倒是觉得吧，我们接下来要说这个游轮呢，它可能同样也适合老人，也适合年轻人，因为至少它相比普通的游轮来说，多了一些元素是能够吸引到真正想要刺激的年轻人的。 谢谢你照顾到我们这样的老年人，你来说说这个游轮是什么游轮？ 这个游轮上可以玩过山车， 听见没有？游轮上过山车，原来我们俩在说这个各种趣闻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啊， 对， 损过我是吧？那个过山车对我来说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个那种项目。 对， 我宁可玩那个跳楼机。 你玩过吗？ 我玩过一次 啊，真的 啊，就是 被扛上去的，然后再被扛上去。 没有那么惨啊。 嗯、 但是问题是，过山车有一个我觉得致命的地方，就是它来回翻转这个事情。 你知道我之前有跟你讲过，就是我们家的情况，就是属于一家三口当中只有我敢玩这个。然后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都不太敢， 孩子因为太小， 他小不小的，我也觉得已经注定他可能也不太敢，跟 蒙着眼睛抱怀里 一样。然后你知道，曾经就在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先生还没有办法被我逼的嘛。对吧？ 来了一次， 玩过一次、 啊。 现在因为有了孩子，他名正言顺的、顺理成章的说：“我要看孩子 啊，你去， 你一个人。啊”然后这一次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就真的我自己一个人坐了一趟过山车，而且那一天是一个工作日，整辆车上也只有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坐了一辆过山车， 我一个人坐了一辆过山车， 好吗？这个当爸爸的确实有的时候责任太重大 啊，好吧， 危险的事情还是交给妈妈去做。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即将在2020年下水的美国嘉年华邮轮公司的嘉年华号邮轮 啊，这个邮轮上是要建过山车， 是的， 也不怕掉海里。 世界上首个海上过山车，我虽然没有见到什么样，但是我猜测，它这个过山车为了增加刺激程度，一定是有部分轨道是悬空在海面上的 啊，就出去的那种。 对，就是让你感觉自己快要掉海里，但是又回来了、 哦、啊， 一定有这个部分，因为它的名字叫闪电。 哦， 嗖的那种， 是那个《疯狂动物城》里边那闪电？ 不是，是真闪电，全程长约244米，有扭转、旋转、转弯，还有快速下降的部分，时速可以达到64公里。 听见这个就不行了， 时速64公里还好吧？ 我跟你说啊，是这样，64公里，你看跟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上去感受？你比如说汽车，64公里根本 很正常啊。 摩托车你试试，在60公里以上、70公里到80公里的时候，你已经觉得飞快了，就是飞快飞快。 就是因为面前少一块挡风玻璃是吗？ 吹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不信你把车窗户卸了，你在敞篷里面试试也可以啊。 好吧，那我是拿汽车来做对比，我觉得64公里很妥啊，很稳。 那还不是一块玻璃问题，这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遮挡的是吧？就一个安全带、啊。 好吧，闪电这是一个非常环保的项目，是全电动的过山车，所以它的百公里加速，估计跟现在的电动车一样，会比汽油车来的更猛一些。 对对，那个特别可怕。 对，一踩就到了顶端。虽然可能不如陆地上过山车那么长那么快，但是它的轨道会高出海平面57米， 57米，海面之上。 你坐进车厢，出发之后，随着轨道的弯道和急转弯，在体验过山车刺激之余，还能够360度饱览海上景色， 哪有心情啊？ 你看吧，很多人玩的过程全程都是闭眼的。 对， 我看到过， 一定要睁眼，闭眼多没劲啊！ 闭眼，张嘴，大声喊， 然后那口水四溅，不是老有那种综艺节目里面明星就被整蛊去玩，然后带一个 GoPro 拍的全是口水。 对对对对对。 更棒的是，据说客人是可以通过车厢内的装置来控制车速的。 哦。 所以你可以在最高点的时候停留一下，去欣赏海景和游轮。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控制吧？是这样啊？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那种，比如说双人的， 就一个人 一趟双人的那种车厢，并不是那种列一场列的。 哦，你意思说不是大家都上去在一个过山车上？ 对，就同一个时空中，可能只有一两个人或者怎么样？ 就是先停下来， 对， 其中一个人哈， 对， 在另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 停下来， 加速，然后旋转，然后坠下去。这种刺激的过山车，在游轮上。的确确是第一次见到， 就会不一样，就你觉得是自己是在海上进行这样的刺激项目，跟在陆地上，如果你玩腻了陆地上的话，可以体验一下。 游轮上反正是这个各种项目都可以，好像微缩一下都可以在上面存在。你比如说原来攀岩在游轮上会有的， 对，冲浪对， 高尔夫 对 什么都可以在游轮上啊。 对，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不爱刺激的像张帆，比如说像我爷爷奶奶就可以去一些安静的场所。 来来来，我们继续安静。 然后我就可以去过山车，是不是这样？就大家都可以， 你坐你的游轮过山车， 各取所需。 我坐我的赏四季的观光列车 啊！ 哎，下面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要去的是日本交通企业那个阪急电铁公司啊。他们你经常会听到他们那个阪急，其实他们一个公司的名字嘛。 对， 这个电铁公司在明年的三月起，将在日本的京都和大阪之间呢运行一种全新的观光列车。这个观光列车呢是以京都四季为主题，据说啊，票价跟你买其他的普通的火车票是没有什么差异，不会高出许多，而且不需要预约。 列车的名字非常好听，叫京列雅洛，很日系，含六节车厢，分别是以京都的秋冬春夏初秋和早春为季节主题的，每一列各是一个主题。进入车厢以后，你就会感觉自己置身于传统的日式旅馆或者是京都的传统民居。像深褐色的木板和浅棕色的榻榻米搭配，装潢非常考究，风格也各异。每节车厢内外呢，都主打和季节主题相应的一些植物，依次有枫、竹、樱花、天竺葵、蒲苇和梅花。二号车厢和五号车厢的席位都是朝向车窗的，所以也方便乘客去欣赏沿途风光。 一般说这个观光列车都是这样啊，如果有座位是刚好是面向窗户的，那真的是太棒了。 可能会更贵一些。 对对对对，它可能这个叫席位不一样。 对， 阪急电铁公司呢有一个解释说，他们这个京列雅洛号这个列车呢，全程不到45分钟，票价跟其他往返于京都和大阪的列车是一样的，都是400日元。24块钱人民币， 太良心了。 哎，不过呢，这个列车不是在每天都会带大家走的，它只有在周末和节假日运行，每天运行是7个来回， 等于是限量，但是不限价。 对对，曾经我上次去的时候是从京都，应该是从京都返回大阪，对，然后那一趟呢坐那个，我就觉得他们说嘛，你也可以坐新干线，就是你也可以坐快的，但是呢。对游客来讲我觉得完全不必要，对，你坐那个新干线就完蛋了，就是里面完全封闭嘛，然后又没有那么大窗户，你如果坐一个最慢的那个列车，它站站停，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哐当哐当哐当，还特别好，就是你所有的东西拍照你根本不用说我赶紧拍，慢慢慢慢的你跟着它拍就行， 对，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尽收眼底。所以这个观光列车在某一些叫打卡目的地还真的是必须的一件事情， 可能还会有很多人会坐好几趟， 对，来回坐 好几遍，对， 哎，这是说到日本的这个观光列车叫赏京都四季，它本来就跟京都相关的啊， 对， 叫京都四季主题列车， 是，这是从京都开到大阪来运行的日式观光列车。 日本人在某些方面真的是，就是他做这样的小细节，对， 接下来这个更精细了，这是一个日本的男子把海景做进了水果刀里。 听起来有点像微雕哈， 对，微缩景观， 哎， 不锈钢刀还有陶瓷刀，这种刀大家应该都见过，但是这位日本的男子呢，就用 UV 树脂做成了一把蓝色透明的水果刀，而且刚刚说把海景做进水果刀，不是那种彩绘，而是在这个透明的蓝色树脂里面放进了贝壳啊、小鱼啊、沙子呀，总之刻画出了一片海景。 有点像是那个从琥珀里面看那个东西是吧， 你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吗？就是现在很多女孩子喜欢那种就是手机壳里面有一个夹层、 啊、 夹层里面是那种流沙、 啊、懂 上下还可以颠倒、哦、就跟我们小时候有那种尺子一样、 啊啊啊、 我觉得如果能流动的话更美妙了、 嗯、把沙漏做进那个夹层里， 对，夹层里面、 啊、 只不过会变得更厚一些、那个、 来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日本的这个男的啊做的这把刀、 嗯、 他在他的社交网站上晒出了它这个刀是怎么制作的一个过程。 嗯， 它呢先是在液态 UV 树脂里边混入了蓝色颜料， 先变成大海的底色， 对，然后倒进这个模具里边。 嗯， 这种树脂呢被叫做光敏树脂。 嗯， 这个名字一听大家就明白了，是一种受光线照射了以后啊很短时间内就能固化的低聚物。 嗯， 那么它呢用这个 UV 光线灯来照射这个物质，加速树脂固化。 嗯， 与此同时呢它往这个模具里边还加了沙子，然后用镊子把那个贝壳和小鱼雕塑啊给它放到相应的位置上。 然后它在制作过程当中，因为像这种液态凝固成固态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气泡嘛， 就跟你贴那个手机膜似的 对，所以这必须得专业的人才能操作哈、如果一旦出现气泡它只能返工重做。然后他是在第二次，在视频当中他是表示说第二次终于做出了一把理想中的 UV 树脂刀。 嗯， 小心翼翼地从模具中取出刀，用磨刀石来开刃。 嗯， 视频的最后呢他用这把刀切黄瓜这样的蔬菜，也证明是一把真正能用的刀， 是实用的啊。这个男子呢先前据说曾经用鱼干面团还有米饭等等非常规材料都做过刀，米饭面团， 天哪，那么硬吗？ 是，所以其实你要说它真的是你买回去当实用的刀吗？ 那肯定是， 你都舍不得。 对对对， 是艺术品。 对，这摆着看会更实用一些。 放家里头。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在有的时候我们老说他们的某一种叫工匠精神，你真的会发现他就是把这件事情要做到极致。 而且刀作为装饰物这件事情在日本确实比较常见， 是是、 嗯、 喜欢这个玩意儿啊。 对对对， 来我们说完了这个日本的这个男子，这应该是个成年男子啊、 嗯、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个阿根廷的小男孩、 嗯、 这个男孩呢只有12岁。 嗯， 12岁大家回忆一下能做一些什么。对 对，小学毕业、嗯， 小学毕业是吧？ 对， 差不多7岁， 感觉自己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 你差不多如果六年的话，都已经13了，对吧？ 我是6岁上的小学嘛， 哦、 我12岁正好就是小学毕业。 哦，你干嘛都比别人早啊？ 嗯、 那个12岁啊，这样的年纪，说实话，就是一个像怎么说，像青春期要过渡的一年纪， 对， 对不对？ 即将感觉自己要成大人了， 啊、对，尤其是女孩子。这个阿根廷这个12岁的男孩。这个阿根廷人的名字大家都比较熟啊、 嗯、 一般来说叫莱昂纳多的可能也比较多， 迪卡布里奥嘛、 哎、莱昂纳多尼卡诺尔金特罗斯、 嗯、 他呢在上学读书之余呢他有一个念头，他特别想办一个学校。 嗯 啊，就自己还上着学呢，我那时候也 想，他想帮别人、嗯、 我那时候也想过类似的， 你想让别人替你上学吧。 我想的是我在讲台上管底下的人，当老师是大家可能都想过的。他不仅仅是有这念头，他真的办起了一所学校，而帮助同龄人甚至是成年人到学校来学习、 嗯、这位12岁男孩住在圣胡安附近的一座小镇，本身自己是个中学生，很爱学习，他就希望把自己的学习热情一起传递给同学们、 嗯、 他就看到哎呦大家学习怎么那么累呀、 嗯、 另一方面还有些同学宁愿在街上游荡也不想学习 啊， 他就想说不能这样，得改变现状、 嗯、你看看这思想境界， 嗯， 就是跟我们不一样。 于是他去年向祖母拉莫娜提出在祖母家旁边自办一所学校这样的想法、 啊、 希望可以得到祖母的帮助。 嗯， 那拉莫娜也就是他祖母家距离他自己住的住所大概有20分钟的路程，也不是很远。 嗯，跟这个正规学校相比啊，说他办的这个学校叫金特罗斯学校，规模比较小，但是呢人家有优势啊。 嗯， 免费的 哦， 除了有教室、黑板、长凳，还有小型图书馆，他还向学生们提供储物柜。啊，这个学校办起来之后呢，12岁的小家伙啊，既当老师又当校长。你看人教什么？教数学，教语法。每天放学之后，他再骑自行车到自己的学校去上班， 然 后风雨无阻、 嗯。 有的时候呢，学生无法按时到校上课了，他还提供叫延时教学， 多晚我都来啊，24小时等候你们。 对，刚才你不说了吗？他祖母、他奶奶说了啊， 嗯、 说这孩子从不缺课，了不起啊，做的一切我都难以置信呢、啊。

再为自己负。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在世界各地的目的地有哪些趣闻发生，看是不是能够成为你的请假理由。 接下来这条，我觉得虽然不能成为请假理由，但是突然就激起了我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家有孩子，家有熊孩子，也有可能会遭遇这样的问题 啊。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英国女子家里面养了一个动物 啊。 这个动物吧，哎，先说结果哈。 嗯， 他首先在最近发现他的亚马逊购物网站账号下莫名出现了一堆自己没有买过，但是已经下了单的东西。 哦， 什么草莓呀、冰淇淋啊、茶壶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好像能感觉点什么了。 然后其实后来发现是他饲养的那个非洲鹦鹉 啊， 叫罗科 啊， 操控亚马逊智能语音助手Alexa 去下的单。 明白了，明白了。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如果你养个宠物的话，宠物我刚才想不至于啊哈， 就是它那个肉垫它就能打开，但是它无法去， 对吧，它不可能去点击每一个东西， 对，没有那么精准。 哎，但是有一个事情它可以做到， 说话， 学你说话。 对，鹦鹉它会说话。 我的天， 帮我要草莓，帮我要冰淇淋，我要茶壶。 这段刚才大家判断一下是鹦鹉说的还是人说的， 还是人说的，还是人工智能说的。 这个事情呢，它还有一个解释是说，万幸啊，这不幸中的万幸是，它不是设置了一儿童锁吗？ 啊， 它在它的电脑啊设置了儿童锁，儿童锁设置呢是拦截了最后的一步，什么步骤呢？ 付款呗， 付款没成功。 那这个锁真的是太重要了，就是在付款那一步的时候一定要多重的认证，不仅要面部识别，还要同时输入密码，我觉得或者也要有语音控制。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网站那个安全设置或你电脑的安全设置你 太过简单的时候， 对，一开始好像很多人还不重视，到最后发现哎呀这简单到了，就是怎么都能攻破。 就像之前你申请很多账号的时候，或者你填写一些安全问题，大部分的人都会乱填， 不在意， 以至于最后你密码忘了， 想不 回来，我 连安全问题也想不起来。 对，因为你都乱填的。 对对对对、哦，一般我对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视的。那个安全问题，一般我特别重视的、嗯，我要写的非常准确。比方说， 结果你还是忘了，因为你忘了那么准确的答案了。 你小时候那小学叫什么名字？ 哦，就这种不会忘的。 哎，这种特别好。 我是以前答案乱写。 我 乱写、啊。 我知道你，我知道还有一种心理，就是他们想，哼，我才不告诉你真实的呢。 我不告诉你，对。 然后就倒霉是自己。 对。 哎，回到这个英国这件事情啊， 对， 英国这个女子这名字我觉得挺有意思，叫玛丽昂，后面没有格迪亚啊，玛丽昂叫维什涅夫斯基， 像 有点像是对，有点那可能是这个斯拉夫的那种感觉啊。他是在这他那个外国人买卖亚马逊啊，他那个底下做的这样事情，结果他发现了这些没有订购的商品都出现了。说这件事情也不是第一回了，哎，他这个鹦鹉啊叫罗 科，经常祸从口出。 他呢原本是由英国国家保护动物基金会饲养的，因为总是对参观者不礼貌，哎，怎么 讲脏话， 哎，被基金会给扫地出门了啊！然后在基金会工作的这个女子玛丽昂·维什涅夫斯基就收养了这个鹦鹉。 哎呦，这脏话也不知道跟谁学的！你说他肯定有出处啊，他不可能鹦鹉天生自带会说这个呀。 一般这个单位都会这么讲，就是这个动物园都会这么讲，说都是游客教的，是吧？你们太那个宠着他惯他了，所以他就学会了。 不管怎么样嘛，总之自从进入到了这个玛丽昂家之后，罗科呢就开始模仿各种新的声音，他可以模仿好几种手机铃音， 天哪，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厉害！ 哎，我怎么会说诺基亚的铃声？ 对， 为什么我到现在还 你 第一反应居然是诺基亚？ 你原来最早用诺基亚， 对，最早用诺基亚，用了好多款诺基亚。 这就是第一个用的这个东西，确实是忘不了。 天哪，我竟然不是苹果的铃声， 你忘了它吧？ 暴露年龄。 然后还有 还会学冰淇淋售卖车的音乐，还有卡车倒车的声音，还会发出敲门声。 你说它会不会？学那种声音，就是发完信息有嗡 嗡，有可能。关键是他那个逼真到，就会让家里人真的以为门铃声 来人了， 对，就去敲门，就去开门。 小孩有的时候如果就是模仿力特别强的，他也在家里也会做这样的事情，也会让家里人误会，就是这样的吗？ 天哪！ 还有的人模仿那个。我是刚才跟袁一说嘛，说小的时候怕自己家长回来看见自己看电视嘛，就是模仿什么声音，模仿自行车的声音，把你自己其实弄两个金属的东西，然后那声音就特别让小孩恐惧。这个罗科干的事儿好像不止这些，是吧？ 他每天会和亚马逊的语音助手互动30到40次， 看看 他让语音助手给自己放音乐，讲笑话，然后还爱上了摇滚乐，会随着莱昂国王乐队的音乐而起舞， 这跟小孩特别像，小孩就抓住手机就问。我可以用你的 Siri 吗？然后就你这有那个语音吗？然后就拿着就用，就所有的这个手机 跟他对话， 你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小孩不仅能跟他简单对话，他很有可能打开你的什么语音助手什么东西的啊。 然后这只鹦鹉罗科似乎还和玛丽昂所养的一只栗鼠布鲁斯成为了好朋友，还经常会说布鲁斯我爱你。 就是骗子，肯定不爱他。 大猪蹄子。 对，我们说的这个鹦鹉啊，它其实还是很特别的。这是一只非洲鹦鹉，叫非洲灰鹦鹉。这种鹦鹉本来就非常强，强就强在它的声音模仿能力。据说它有一个称呼叫“鸟类的爱因斯坦”， 就是学习能力很强， 特别强。就脑子你都不知道人回路是怎么长的啊。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过的一只非洲灰鹦鹉，它的词汇量。据说有800个单词。 天哪，那对于咱们母语是那个普通话的人来说，汉语的人来说，可能会赢过咱们很多人。 肯定啊，你想想这个鹦鹉多厉害。美国哈佛大学2017年一项研究表明说，一只非洲灰鹦鹉在理解力测试当中，它的表现理解力啊测试，超过一名4岁的孩子。 天哪， 这更厉害了。就是其实你觉得人家是只是单纯的记忆，不是记忆模仿之外，他可能还会理解，会做题。 那养一个孩子还不如养一个灰鹦鹉， 养到四岁。 对，你还得养到四岁才有这样理解能力，这只灰鹦鹉可能也就一两年， 哎呦， 就完成了。 你回去敢跟家里这么说吗？ 今年11月，英国北安普顿郡的一户人家饲养的非洲灰鹦鹉模仿了烟雾警报器的鸣笛声，招来了消防车。 这就属于是不省心了啊。 对，当家人看到消防车开来的时候，这只鹦鹉居然在笼子里一笑置之，这就属于惹事儿了。 这个你想起来一个咱们的典故了吗？叫那个周幽王啊， 哦， 他当年为了让褒姒一笑啊， 嗯， 烽火戏诸侯啊。 对，还有那狼来了的故事，其实也有点类似。 这种鹦鹉就应该直接啊扫地出门，直接给 他弄走。这你不能把它放走，放走它还可能去别的地方祸害人。 哎，它可能还闯更大的祸。 是你放在家里，至少还能有人管住它。 我以为你下一句要说，要不然就把它吃了。 啊，不，那怎么能行？我是这样的人吗？ 是， 哎，那件事清蒸还 是？对对对对，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闯祸的鹦鹉。 嗯。 大家养鹦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鹦鹉啊，就是鹩哥、八哥这种东西，确实它模仿力强了以后，第一，你不要就是你自己语言要文明一点， 嗯， 它是跟着你来的，跟孩子一样， 嗯， 是不是跟育儿有关？对吧？ 孩子也会模仿你， 孩子绝对就是孩子每一句话就是跟着你或者他听到的。 我有段时间老说什么鬼， 会了， 会了， 天哪！ 这还好不是，还好不是个脏话。 别的不会，谁会了什么鬼？你看看，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养这样的动物和孩子都是一样的。 嗯， 好，在今天环球秀录最后，其实说到请假理由。真正的请假理由我想我们都留在了最后。 对，嗯，这个榜单呢可能向来都是很多游客在出行之前会用来参考的，那每一年呢也会有一些更新和变化，我们也来看一看来自孤独星球，提供的2019年十大最佳旅行国家。 嗯，这个旅行的目的地呢可能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评选的标准不一样。 是， 我们听到很多这个我们的达人啊或者是一些旅行家他们所秉承的他们的理念也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孤独星球提供的榜单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大家熟悉或者是还不太了解的一些新鲜的目的地。 至少这个平台和他们给的这个榜单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它还是有它一定的权威性。 对，在某些人心目当中还是很有分量的。 是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份2019十大最佳旅行国家涉及到哪些目的地。 来，我们也对比一下都去过哪儿啊？ 第一名的榜单上出现过次数很多， 是 斯里兰卡 这个来的，我们不管是别的达人还是那个博物旅行达人， 对对对对， 其实都会提到斯里兰卡。 对对对， 斯里兰卡确确实实它还是有很多啊未开发的地方， 嗯， 值得去探索。野生动物这是不用说了，它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吸引点。 是。 那么第二位的是德国， 嗯， 这个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 啊，它被排在斯里兰卡后面，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嗯， 德国呢是创新大国，我们知道它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啊，发明的东西，现在制造业的东西是吧？ 嗯嗯。 还有说到它的艺术品， 啊，他们的户外运动、登山各方面 啊，你看每个人确实可以提供很多的新鲜的信息。 是。 这个德国呢在明年也会有迎来他们的一个纪念日，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德国在明年的一 些 旅行的措施。 对， 嗯， 第三名是津巴布韦， 非洲国家。 对，它的这个旅行安全各方面可能大家都存在争议吧， 嗯， 但是至少像非洲五霸、非洲狮、非洲象、黑犀牛、花豹和非洲野水牛， 嗯， 是可以在他们这儿的国家公园里齐聚的。 对， 对， 对， 所以对动物资源特别感兴趣的人的话是可以考虑的。 那个想看维多利亚瀑布的人呢， 嗯， 有几个地方可以选嘛， 对对对， 他这就是一处啊。 是 啊，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上次你去的那个南美的那个国家叫什么来着？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嗯， 但是巴拿马离它不远。 对，我们要说的就是第四位的巴拿马。巴拿马，哎，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好像巴拿马挺出名的啊，大家应该知道啊，咱们的国家的领导人出访的过程当中， 嗯， 有一站就是巴拿马， 嗯， 所以咱们提到了好多巴拿马的回忆。我还有一个 巴拿马还有一个小岛上面是猪是主人 啊， 你有记得吗？ 哦，说过这个， 之前有过趣闻。 哦， 对， 哎，你记这样的记得特别清楚， 叫小猪岛， 佩吉岛吗？那是 佩吉岛，对。 巴拿马在我的记忆当中其实很有意思的，我还跟好多我的同龄人聊，我说你们还记得吗？当年原因是绝对不知道的啊， 嗯， 我说出来就是新鲜概念，在上个世纪80年代某几年啊， 嗯， 流行过一阵儿西裤的样式， 嗯， 叫巴拿马西裤。那个西裤其实跟别的西裤没有什么区别， 嗯， 但是那个巴拿马三个字是特别的引人注目。 嗯， 当时我还不知道巴拿马在哪， 嗯， 但是就有了巴拿马西裤，还有巴拿马草帽，有这个应该听说过吧？ 不知道， 也不知道巴拿马草帽现在还。经常 大眼儿吗？ 对对对， 哦，那知道了，嗯，对，那是因为他们南美那边独特的，嗯，就是会把那个水果顶在头上的那样的风俗。 巴拿马其实最出名的是运河嘛， 啊，对， 巴拿马运河最出名， 对 是吧？ 对对对。 来，接着往下说，第五位的是 吉尔吉斯斯坦。 嗯， 2018年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在这里举行过，所以呢，这个地方好像从这以后呢，很多人非常关注。 嗯， 2019年呢，它也有很多的新的举措，说经过改造了它的国家高速公路，节省了交通时间。除了60个免签国以外，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居民都可以申请简便的电子签证。 嗯，第六名是约旦，这个也是很多人愿意去探索这个探索的一个神秘之处吧。 这个地方我就想去一处、 嗯、 就是那个佩特拉古城、 哦、 那个是最好的，我每次看到那个古城我都特别激动， 嗯， 都老看照片了啊、 嗯、哼， 接下来再看第七名印度尼西亚。 这个 对中国游客来说太熟悉了， 对，而且能去的地方也很多。 是 第八名是白俄罗斯。 嗯嗯，第九名，新名词来了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这在今年可能某一些我们的外交的一些活动当中大家听到过名字， 嗯， 但是对于中国游客来讲绝对是新鲜目的地。 第十名对我来说也很新鲜、 啊、 叫伯利兹。 伯利兹， 对， 伯利兹是加勒比海岸被世界第二大堡礁环绕的这么一个独特的所在、 啊、 这里呢其实有很多过去的传说，像玛雅人啊，像我们知道的一些就是在当初的原